锦州在被捕多年之后被指控的多宗欺诈案，没有一个能够证明造成实际伤害，坚信孟晚舟是清白，继续支持孟晚舟寻求正义和自由。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宣布，由下个月起为全国民众注射新冠病毒加强剂疫苗。疾控中心说，疫苗的保护力会随着时间减低，高传播率的变种病毒进一步侵蚀疫苗的效用，因此美国需要在疫情变得更加致命之前解决问题，为国民打加强剂。当局将会在下个月20号起先为已经注射辉瑞和莫德纳第二针8个月的人士注射加强剂。世界卫生组织回应的时候说，贫穷国家仍然未得到足够的疫苗为民众打第一针，因此反对美国打加强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和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1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8，升1.6；阿里巴巴166.2，跌5.4；盈富基金26.06，跌3.2；吉利汽车27.35，升1.1。美团21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92.6，跌8.8；药明生物115.2，升2.6；中国生物制药6.72，升2.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696，瑞士法郎8.476，澳元5.623，加元6.143，新西兰元5.345，欧元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3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75美元，卖出1,78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鸭脷洲嘅利荣街由于有路陷，咁而家利荣街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利南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另外沙田围路有爆水管，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封咗啦，咁影响到而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呢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北角码头，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连翔道去三号干线尖沙咀方向就挤塞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那一段龙尾君汇港，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要留意有行人踏出安全岛。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八点黄金五合一，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单身与已婚。 单身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好喜欢做的事，将你所有的时间奉献给大众。 有一种人一定不适合结婚，就是那些只是懂爱自己不懂爱人的人。 微网红本地游，带大家去寻找打卡圣地。8月19号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女歌手靠把声就可以令人 say yes 噶啦。 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错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大出。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入，谁没有秘密 ？Hanna 邀请咗剧集入面最多对手戏嘅黑哥拍 MV， 对方一口答应嘅原因之一咧，就系早喺《钢铁有泪》呢一首剧集片尾曲嘅时候，已经被 Hanna 嘅声线所吸引。 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 作曲刘奕星，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为景和贺哲涛。上榜五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谷子乔不相信别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啊，我是鸡仔欣。 仲有你啊， 早晨，听住啦。 听住。 我是星期四大街空马小强。 咩叫大街空啊？ 四大 街空马小强。点解系四大街空啊？ 空唔系空气个空 啊，系空部个空， 胸襟个空。 哦，都系啦。 咁可唔可以四空皆大啊？ 我哋中意啦， 即系天空啦， 愿闻其详。 系啊，边四空嘅？你讲 天空啦，心空啦，眼空啦， 边有眼空噶？ 全身皆空，空即系话咧，样嘢咧唔好睇得咁重。 善哉， 有得佢 善哉施主，最紧要 大皆空咯， 冇错啦，系啦，最紧身体。 我仲送你一句字，就系死去元知万事空。 善哉， 善哉。各位朋友， 开心就好啦， 开心就好啦。雷暴警告有时候到十一点，风骚白人啦，开波！哎，各位朋友一齐嚟啊！ 好忙啊！ 嚟啦嚟啦嚟啦！ 好多节目内容啊！ Can't last forever. Why? We cannot live. 嘅舊歌叫做 Brother Louis， 時間係10:16，聽緊風騷爆人啊！今日嘅天氣有陽光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节目嘅啦，咁啊今日咧讨论区咧睇到一个玩具咧，咁啊我觉得啊好熟口面，我先谂起咧呢一排咧我教小朋友口才班嘅时候咧，都见过好几个小朋友都攞翻嚟咧叫分享咁样样，咁啊好得意嘅，因为嗰啲淋淋地嗰啲胶嚟嘅吓，咁啊七彩嘅，佢有唔同嘅形状啦，有啲系圆形嘅，有啲咧整到系蝴蝶咁样样，咁总之咧一个波波凸起凸起凸起凸起咁样，咁你将佢揿落去，咁佢就一个好有伸缩性嘅，一揿佢就 噗 咁去咗另外一边啦咁样。原来呢一个玩具咧近期咧叫Pop it， 因为你一按咧，佢就会嘟咁样过咗另外一 边。Pop it 系 Pop it pop it 咁样啦吓。咁有咩好玩咧？咁大人咧对呢啲玩具会觉得有咩好玩、啊嗯？即系全部都有啲胶粒咁样，你只系揿佢过去，揿佢过去咁样。 有少似白白 纸啊！有少 似啊！ 其实你白白纸你又包， 好好玩啊！ 白白纸仲 白白纸， 白白白白纸仲多肉，嗰啲叫波波纸系咪啊？ 白白纸 系啊， 即系 明啦，即系总之明啦，系啦， 白布纸啦，或者攞嚟包嘢噶嘛。 嗰样嘢仲好玩过佢啊，我觉得，因为波波纸点啊，又啪一声咁啊，佢又冇声，佢淋噶嘛，一揿咁。 反为 仲少咗声音添，咁原来佢有多玩法嘅，除咗即系你好无聊咁啦，譬如嘟嘟嘟嘟嘟咁样嘟过之后咧，反翻转就嘟嘟嘟嘟嘟。除此之外咧，佢有啲玩法，譬如举个例，譬如今次我哋五个咁样，每人嘟五个咁样，睇下边最后边个嘟到系，譬如 最后嗰粒 系最后嗰粒系啱啱到马斯克咁咪输咗咯。 即系譬如可能咪就系咁样，你要计数咯。譬如五个人一齐玩，最多嘅就可以嘟一至五粒。有时你可以笃三粒，你可以笃四粒，系、嘛？你要计数，计到就最后尾一个就系小强笃最后尾嗰粒嘅话，咁咧佢就分。 咁都好嘅，系啊，练习下心算咯。 我觉得系因为有一个咁无聊嘅游戏，所以咧你自己谂一个就系好玩啲嘅方法咯，啱唔啱？ 其实我又咁， 有时人会咁噶嘛。 我又咁睇， 张哥啊， 点啊？阿强 仔 讲呢个 pop 咧，讲到攰嚟攰色，细佬真系未见过。你介唔介意阿张哥买两副俾我哋玩？ 我唔使，你咪就睇下个报道咯， 真系佢想试下玩， 你都唔想买啊！ 讲 真，点啊，强仔？ 我叫翻你张哥买两副俾我哋玩。 你买嚟做乜？ 其实就唔贵， 其实就唔贵。 不过问题就系你有几有兴趣啫嘛。嗱，不过咁我又觉得有啲玩具咧，本身无唔无聊咧，就系睇下第一你嘅心态啦。 系， 反正你坐喺度。我覺得啫嚇，好過成日對住個手機或者 iPad 咯咁樣，起碼即係會有啲實體嘅嘢玩下咁咯。咁同埋有啲玩具，我諗翻我哋細個以前玩，有啲都好無聊嘅啫。 例如咧， 細個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玩，真係好細個啦。咁而家啲人聽可能冇聽過啦。咁咧就甚至嗰陣時阿爸阿媽咧話：依個遊戲唔好玩啊，街童先玩 嘅。 波子 掟银仔啊， 掟 银仔咧就嗱，唔系教大家喎，唔系你嗱， 你解释下个玩法， 你可以系赌博，可以唔系赌博啫嘛。 细路仔一定唔，而家啲细路一定唔知你讲紧乜嘢噶， 根本个银包都冇银仔。 又係喎，都 你又係喎，你講得啱啊，真係冇曬銀仔喎， 冇實體錢嘅。 好啦，嗱咁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冇嘢玩嘛，又冇玩具，咁咧就見到我都冇乜點玩，我見人哋玩啦，將嗰啲叫一蚊啦嚇，因為太細就掟唔到嘅，一蚊咁啊打斜咁樣掟喺個牆角，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咁樣，咁自己再拎住另一個蚊，離遠咁樣掟過去咯，睇掟唔掟中嗰個銀仔咯。 只銀仔一瞓低就係你嘅。 我如果你用賭博就係嘅，即係我見到佢有時就 賭博有冇好玩啊？以前我哋出嚟啱啱咁 跌咗又要扶翻你，係 啊冇錯，咁有冇好玩啫？如果你扶翻佢就好嘢，掟到兩個，跟住扶翻你就做，係咪？你會唔會玩？我定唔會玩。 我哋又俾人 bully 嘅時候咧，就我負責掟翻斜個銀仔。 咪就 係咯，不過嗰個原理有啲似 bowling 咯。總之你 from 唔知打跌幾多個咯，咁你逐個掟掟掟咁咯。可能一蚊再細啲，可能五毫子嗰啲咁又難掟啲咁，或者企遠啲咁。 我哋嘅玩法咧就係咁樣嘅，有錢啲 你玩過， 有錢女係啦，我哋就會出五蚊。 係， 我就冇五蚊喎。 嗰陣時冇五蚊， 冇五蚊，冇兩蚊。嗰陣時就係得五毫子啊，一毫子係啦。咁我就出一蚊咯。一蚊嘅話你咁。就有大博大嗱，当然唔鼓吹大家用咁样嘅方法去呃钱啊吓。咁其实你如果你掟得多嘅话，跟住你咪用嗰个钱掟落去嘅，咁、你咪可以赢。 嗱，所以阿妈就觉得坏孩子啦，因为你如果真系牵涉赌博，佢就觉得哇唔应该咁。所以其实咧，我系真系见过人玩，不过就少啲玩。 可能因为阿妈见到我哋玩咯，所以佢觉得就哎呀，张张唔好玩啊，系啊， 坏啊，坏啊， 咩啊，鸡尾个锐锐靓， 坏 啊， 坏咗， 几好玩啊！ 嗱，你谂下嗱，以前啲书迷就系创意，有时候咁嚟冇。 系啊，真系啊，自己全部 同埋啲 rules 系自己、 啊、自定 噶嘛。 更加唔好讲跳飞机呢啲咁土炮，搵个粉笔画几格， 咪系咯，几好啊！ 又玩一日， 又干净又环保，系咪？落雨就冲走晒， 系边有玩具？ 真系噶喎！ 大家知唔知咩叫跳飞机？ 连嗰样嘢都冇，请讲讲。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未玩过， 小朋友就一定唔知噶啦。 今朝早我听晨光第一线，佢哋话啲绞盘嘅电话，可能你而家同啲细路仔讲，佢都唔知系咩嚟噶。 你摆喺度，佢唔识用啊！ 我当然啦，因为冇用咁耐， 真係好恐怖㗎！ 冇用好多年啊嘛， 啊 跳飛機就話幾格咁樣嘅，你有個 rules 嘅，單腳跳跳跳，執起一樣嘢。即系拧翻转头再跳跳跳跳翻翻嚟咁样咯。 O K， 有几种玩法， 有几种嘅，同埋跳飞机都有几只嘅，大家有冇留意？ 有啊，有一只系十字型嘅， 冇错， 系。 仲有咩型？ 就系田字型嘅， 有块田字型嘅，有块十字型嘅。我买玩嗰个咧就系田字型嘅，仲可以起楼嘅，仲记唔记得？ 我记得啊，有条链仔啊嘛。 起完楼之后，譬如可能咧， 你讲你嘅玩法。 嗱，我嘅玩法嘅就系田字型嘅，咁其实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系啊九格，冇错。咁跟住咧，你就系玩法咧就系你要譬如你个链系八抛到去二，我而家谂紧啦吓，跟住你就系要一只脚单脚系跳落去个一字去攞个二，如此类推，玩晒咁多格之后嘅话咧，你就可以起楼。 因为你 点样起楼啊？ 起楼嘅就系调翻转你个背住你个田字嘅跳飞机， 掉过去， 将你嗰条链咧，跟住咧就向后抛， 好似 就要抛落去其中一格嗰度，系啦， 冇错。 如果 咁有咩奖赏啊？ 嗰格你噶啦， 系啦，嗰格就系你噶啦，嗰间屋就系你噶啦。 第二个小朋友唔过得噶啦。 小强要玩嘅话，咁譬如可能我间屋起喺二号啦，咁其实佢执去三号嘅时候，佢就唔可以。跳落去二号度执三号，佢、 啊、 只可以跳喺一号嗰度执三号。 新嘅手法， 好贫富悬殊。 如果执唔到嘅话，佢就输。 你将呢个成人世界嗰种现象带， 只系令到呢一件事加深你嘅难度。咁、 啊、 所以咧，有时我哋衰到咧，就系希望可以连续咧， 系 block 住， 系啦 block 晒。譬如二号同埋三号嗰一格都系你嘅，佢、就永远都过唔到第四格嘅话咧，佢、就输硬。 所以其实几好玩咯， 超 好 有 创 意。同埋呢一样嘢，大家你听你都知道啦。其实对大小肌肉咧好有帮助，系咪？即系运动啊， 又要跳， 又要保持平衡， 仲有一个玩法嘅，唔使用链嘅，你识唔识啊？ 石仔啊， 叫跳跛跛啊， 嗰啲叫夹跛跛， 跳跛跛， 唔弹啦，一个 term 啫。 你讲点夹啦？ 我跳啊嘛。 哦，好，唔系，我记得好似系你完晒咁多课之后嘅话，你仲要夹跛跛，一系就单脚嘅话喺嗰个田字嗰个跳飞机嗰度咧。好似話係之前我哋要定個 rules 嘅，譬如可能 跳 三個三個跛跛，咁跟住咧你就係一至九跳完啦，兩次啦，三次啦，你先至可以起屋。係 啊， 你提翻起屋， 好複雜， 好 複雜，好好玩。 你諗下一個跳飛機就咁幾格嘢，啲細路仔 玩一日㗎啦，係啦，幾多個人玩都得嘅， 一條鏈啫嘛。 要係咪可以分組㗎？ 可以分組。 即係譬如話你同阿張哥一組，我自己同 你同 Otton 一組咁。 同埋咧，你覺唔覺得嗱？咁樣可以促進友情嘅，即係大家可以好 friend 打機咧，都可以嘅串機，譬如你一齊上，但係就始終唔同咯。我自己覺得 見唔到喎串機嗰啲，可以喺自己屋企。 喂，仲有一樣嘢又好簡單嘅，幼稚園嗰陣時成日玩咩？小學都有玩，就係掉手巾，你知唔知？ 我超中意 一班人圍咗個圓圈，咁睇下你炸低掉咗條手巾喺佢背後，跟住佢追住你咁樣。 呢個好玩啊！ 秋季旅行都成日玩啦。 係啊，有時我哋大过咗咧，去 cam 啊， 同啲阿娟阿玲啊咁样，哎呀，得个追下佢先，哎呀，拖住佢只手先，系咪嗰啲咁？ 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游戏喎，十字架豆腐又系啦， 系 嘛、 啊？猜皇帝， 猜皇帝又系啦， 冰捉贼。 仲有红绿灯啦， 系啊， 系嘛？ 红绿灯都几好玩。 狐狸先生几多点？ 红绿灯好玩。 系啊，有一个就系嗰个叫做咩？军长命令师长嗰个就无聊啲啊。 嗰个我冇玩过。 你冇玩过？ 咩叫军长命令师长？唔知。 首长命令局长。 唔系啊，有咁企喺度啊嘛，然后咩？军长命令师长，师长命令全体向后转咁样，成班小朋友就转。 嗯 ，OK。 系啊，佢讲输咗位，全部做晒咧，咁、那个将军又要褪翻落嚟。 仲、有一个大风吹有冇玩过？ 大风吹我有玩过。 玩 点啊？大风吹所有戴眼镜嘅走咁。 系啊， 系 啊, 啊, 啊， 全部都唔使机器，又唔使俾钱，又唔使 iPad、iPhone 咩唔使。 喺个草地或者一个学校嘅操场咁，好好玩。 系啊， 冇错。 所以嗰啲小息咧，系大家都好开心。 冇错，同埋其实嗰阵时。消息你覺得好短啊？ 係啊，十五分鐘，噏一聲冇曬。 有冇十五分鐘啊？ 有，十分至十，唔係有大消息同中細消息嘅。長啲嗰個咧，俾你食埋嘢嘅，嗰個就長啲。我唔記得唔知十五分鐘定咩，少嗰個咧唔知得十分鐘定五分鐘啊。 係，其實個小息都訓練咗我哋好多嘢嘅。 係啊， 係啊，即刻要跑過去霸乒乓波台或者霸跳飛機啦。同埋嘅就係好快飲完一支可啦。係 啊，有小息完 頭都痛，飲到頭都痛， 頭都痛埋。 小息完啦，大家唔準喐。你哋有冇噶？ 知道你講乜？停曬 係唔準喐噶？ 點解啊？系玩游戏嚟噶， 费事你再继续玩啊！ 全校要停晒 fees， 打紧交都 fees， 系啊，好差嘅你个学校，你有冇？我想 读啊！我冇，但我听你讲过，系啊， 真系啊！ 听 过， 听过， 唔系就系话，哇！大家玩啊玩啊，突然间铃钟一响，佢有个预备钟嘅，嗱就大家， 你嗰间唔系专你过度活跃噶， 跟住校长就话。下面着粉红 T 恤嗰个唔准喐， 系咪啊？系咪啊？ 其实系咪你校长整蛊你哋啊？ 定系你哋啲学生比较特别？ 你又系 咁噶？ 好，十点廿六分，早晨早晨，听下风骚快活人啊！ 问现在我如何能不心动？你的衣襟。怀他的心口针，为什么要时常和他比较？自比刀锋，埋藏心中暗比痛。默默地，我盛望盛望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代当天失去的爱。哦，换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慢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灾，无奈痴痴的我。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默默地，我盛望盛望的爱。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 猜忌重唱嘅版本。爱的提神， 其实你待我算不算我？ 十点二十九分，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到11点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奥运港队代表的巡游巴士朝早10点半之前抵达西九文化区戏谷中心，同市民会面，包括夺得两面银牌的泳手何思培、获空手道铜牌的刘慕常，同埋获得乒乓女团铜牌的杜海琴、李浩晴同埋苏伟欣等的运动员，朝早乘搭开篷巴士由红磡体育馆出发。他们在上层挥舞手上的区旗，向沿途的市民挥手。有市民朝早9点之后到达戏曲中心的现场，说自己很欣赏何思培，形容对方在香港土生土长，体现港人努力向前奋斗的精神，是港人的光荣，希望到场分享这份的喜悦。亦都有学生说排队的人较预期中少，但认为支持香港运动员已经足够。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上星期四由澳洲悉尼乘搭私人飞机抵港拍摄剧集，被拍摄到外出购物，并非逗留在检疫酒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根据检疫规例，有关人士获批准到港进行与指定专业工作相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指定防疫措施和其他条件，包括疫苗接种、指定逗留居所、定期检测和提供工作相关行程等。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豁免权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决定，至于会不会带来社区传播风险，要视乎有关人员有没有接种疫苗、定期做病毒的检测，是不是点对点工作。他认为如果是在商场拍剧而不是购物，拍摄之后点对点回到酒店而不是通街行，相信风险减到最低。香港马拉松将会在10月24号复办，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所有跑手起跑前和完成赛事之后需要戴口罩，除了精英组的参赛者之外，其余组别以流水式起步，参赛者的号码布设有晶片记录起步和抵达终点的时间，避免跑手聚集，有助增加距离。至于会不会邀请外国跑手参与，伍于豪说，政府希望大会只是邀请来自低风险地区的跑手，亦都必须跟足检疫的最低要求。他强调会尽量配合当局防疫建议，亦都会参考外国举办类似赛事的相关指引。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次参赛名额比往年少，参加者亦都需要完成接种疫苗和接受检测等，加上在户外跑步的感染风险较低，认为有关措施已经将风险减到最低。南韩新增215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时隔8日再次新增超过2000宗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纪录。累计超过230000宗，新增13名患者死亡，累计2191人死亡。韩联社报道，传播力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南韩主要流行病毒，加上疫情可能受暑假和光复节假期影响进一步蔓延，确诊病例随时都可能增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和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1点，跌375点，总成交金额52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2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8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8系升2蚊，阿里巴巴166蚊，跌5.6，美团208.8，跌9.2，盈富基金26.04，跌3.4，恒生中国企业92.32，跌1.16，吉利汽车26.9，升6.5，药明生物115蚊，升2.4，中国移动51.75，系升3毫，比亚迪股份259.2，升2.4，友邦保险96.7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4点，跌191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7美元，卖出1781.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啦，鸭脷洲的利荣街因为路陷，咁而家利荣街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的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鸭脷洲的利荣街因为路陷，利荣街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利南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喺沙田围路就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快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就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跟住奥卑利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西摩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西边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跟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青沙公路咧就系有道路工程噶，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落翻去咧，近住海丽村落翻去长沙环嗰段嘅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慢线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咁影响到一大咧比较车多。喺新界方面，流浮山道入翻去流浮山方向，近住新庆村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出去天影路，近住天水水围医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号手就位。 爱情同军旅生活，易子梦的抉择系点呢？ 我系易子梦，我惊今次受阻，就冇机会再同佢讲。梁乐。我喜欢了你好久了，我不想当兵。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俊熙， 我希望点一首陈奕迅的《苦瓜》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一首歌鼓励运动员不怕吃苦，相信会苦尽甘来。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都大宴大切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啊、你锁不住我个人，都不用锁住人哋做紧维修嗰个电力装置噶。 无理，我就真系做紧嘢嘅啫，冇其他意思噶。 咁都好啲，如果唔系，我哋两个有啲咩事上嚟，我哋真系变咗一对受害人啊！ 哇，听到我骨都痹埋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里面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做到足，安全施工添幸福。我系谢高俊。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我见到呢两个大细路呢越讲越开心呢，就好似仿佛呢返返到以前儿时一样，嗰啲旧友回忆完全浮晒出嚟。 冇错，因为其实我好唔开心嘅，我成日同大家讲冇一跳飞机囉。我哋有好多 rules 㗎嘛。跟住有好多同我讲话系冇㗎嘛。咁我就话冇屋起嘅，冇格低低嘅。我话咁样咪唔可以有胜负囉。咁、你咪永远都赢唔到囉。 即系 唔知道有人赢囉。 人真系唔识得玩呢一样嘢呢。我觉得好多人民间智慧。 佢哋有玩，但系佢哋系冇。 系唔记得咗啦， 我谂唔知啊，佢哋话佢哋系冇起屋嘅，同埋冇吉跛跛嘅。咁我咪唔会有胜负囉，唔会有胜负喎。咁其实系没完没了噶。 即系等于咧，好多咧，我哋先同阿 Mel 同佢哋讲咧，我细个咧冇人同我玩嘅，我一个人喺屋企玩氹氹转菊花园咧，就自己喺度转咧，唱嗰只儿歌。但原来你哋都识，咁即系话系啦，即系民间流传嘅嘢咧，就原来唔知点样就会传到。每一个细路仔嘅脑海里边嘅，譬如氹氹转菊花园，咩炒米 饼、 糯米船，阿妈叫我 睇 龙船， 我 唔睇 睇 鸡 仔， 今日即抢啦啲人 攞去卖， 系啊，识嗰啲 几文钱， 识嗰啲咧应该复刻版嚟， 系啊，全部都系 啦， 冇所谓啊， 我觉得 应该 留翻起呢啲嘢添啊， 系 嘛， 不过而家有网就会好啲啦，好多我哋喺网都搵到翻嚟， 系，同埋我哋又讲紧啦，即系如果系女仔嘅话，我哋以前就最中意嘅自己嘅就好简单嘅啫，系咪？就系呢个。橡筋绳， 哇！一 条橡筋绳， 每人喺条校裙都一定有一条， 系咩？ 对不对？女仔，女仔每人都会喺条校裙嗰度有一条橡筋绳嘅，因为其实你就系只不过系用橡筋嚟穿穿穿咗之后，你去随时随地，总之你有三个人就已经玩到啦。 冇错， 两个人拉绳，一个人跳。 我估而家啲小朋友都唔识 穿，唔知咩叫 橡 筋 绳 系咪？ 穿添啊， 系啊， 穿就好易嘅啫， 系好易啊，但系识唔识系一个问题啊嘛。 唔系问题，佢仲会唔会有兴趣同你玩啫？ 冇错，嗱，橡筋绳有两种玩法啦，有一种就系只系跳高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系咪？跳高嘅就系其实就系只知道。三个人你就应得噶啦，两个人拉绳，一个人跳，咁其实就系跳个高度。我哋头先 由 地 下 开 始，跟住脚眼， 系啦， 脚眼之后就膝头哥， 冇错， 膝头哥下一个应该 就 系 你个手垂 低，垂 低， 冇错啦， 系啦， 跟住到腰， 冇错， 然后就 加 粒 底，跟住咧膊头、 耳 仔，跟住就个头，跟住咧就系有一揽， 即系将条绳越拉越高， 一 揽越拉越高， 系啦，即系撑开只手， 系啦， 跟住两揽， 个头就两揽，跟住就大慢， 系 到你最高， 跳高嘅位置完成啦， 系啦，咁可以，我觉得有啲规矩啊，因为跳橡筋绳咧，通常咧，如果你只脚够长，你勾到条绳落嚟咧， 当你赢噶啦， 系 啊，你跳过就得噶啦， 系咪有啲？咩可以？譬如话，如果你唔够高，好似都可以帮到手啊？有冇啲咩？ 可以俾你用个手嗰度拎落嚟啊嘛！ 哦， 可以 手掹， 系啊，个手掹落嚟噶嘛！ 哦， 系啊，你跳过去嘅时候系可以有技巧噶，有啲 系 跳个手先噶。我哋就咧可以去到就，总之你有办法可以过到去就算。有人啊，直头啊去 打关斗，我知道。有 冇见过？ 但系有冇受伤噶？ 冇嘅， 你 噶细路仔 血都照玩啊！ 系啊，个细路哥流血咪流血咯。 系啊， 玩紧要啊！梗系有膝头哥流血就有。 唔系我讲紧嘅就系 打关斗空翻有 撞亲， 你过到去 过到系啊， 学 唔好似车轮嗰个叫车轮转， 系啦 就过，哇好开心。 另外仲有一个玩法嘅，咁啊就系其实喺度跳嘅啫，不停系咁样单脚咁样跳嘅。我哋就有小皮球、 香 蕉 油、 拉 儿开 花、 一 十 一、 一五二、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二五二、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你个系六啫。我由七開始喺度數數數，其實俾你可能數嘅，咁佢可能可能數到有啲係八五二、八五七嗰啲咪贏咯，係啊，咁啊有啲可能係數到嘅就六五二、六五七嗰啲咪輸 咯。好有好有兒時回憶，但係另外咧，除咗你玩啲跳繩咧，我見到女仔有時玩畫字，知咩畫 字？畫 字 有跳繩嘅， 畫字咧就揾啲布包住啲米，係 啦 係 啦，細豆袋 擺喺個手背度，咁唔知拋起就接翻咁樣。係 要連七隻。 七隻咁多， 七隻，因為你要 食 有三二一啦嘛，嗱，係啊，三隻，嗱，三四五六七，啊，八隻， 係。 一隻抛啊嘛，系啊， 一隻抛，然后攞下边嗰只啊嘛， 唔系就攞一隻嘅，系一定要攞三隻、两隻、一隻，或者系一隻、两隻、三隻，一时你咪搭埋。 女仔玩多，呢样嘢玩系咪？ 我有， 你唔好同我拗，一定系有咁样嘅。 通常啲女仔玩多啦。 跟住你玩晒之后嘅话咧，你仲要称斤啊嘛。 系啊， 称 斤 啊嘛，称斤嘅就系话你，总之嘅就系你将所有嘅豆袋摆喺你嘅。 手背、 手 心、手心、 手心，跟住咧就係 拋起啊嘛， 拋起 全部 反轉你嘅手，你嘅手背接到幾多隻，維持幾多斤啊嘛，跟住你有兩隻嘅話咧，就慢慢加落去，加到嘅就係你個斤夠為止嘅話，你就贏啦。 哇！今日呢個真係香港夠玩具、夠遊戲。 O K， 拍手咧， 我出多樣嘢俾你，太空繩你有冇跳過？ 冇玩過太空繩。 冇玩 过， 冇玩过。有个圈圈，你又套落只脚度，然后有粒嘢，一个胶。 停停停！ 哦，有。 如果你玩过嘅话，应该今年都系一位好有资历嘅朋友啦。翻嚟我哋会有 唔喺度啦。 肥强周记啊。 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嚟煎蛋。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 像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最紧要好运，许冠杰嘅一首歌曲，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雷暴警告延长到一点钟啦。 我个名啊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 肥强周记第七集 episode 7，买哑铃应唔应该要求送货呢？买买买，举举举，送送送，嚟到今日已经系8月19号，对我嚟讲已经系踏入2021年嘅年尾啦。我会争取最后4个月的机会去做一些有意义有效果的事情，包括突破我的体重164磅，以及我的围揽围39寸这个魔咒。健康自肥将会是我下半年的重点工作。我同时会成立肥强健康自肥关注组，我是创组组长，组员暂时是零。第一步工作是买了两个哑铃，每一个是3kg， 即是6磅多少少。买的时候我犹豫了10秒，原因不是因为价钱，而是它的重量。我拿上手一阵已经没晒力，如果托回家那就好易手臂。再三思量，我鼓起勇气问了店员姐姐，请问有没有送货服务的？那个售货姐姐听完我的建议，她面上流出少少的鄙视的眼神。先生，对哑铃的重量是你自己选的，你买的原因就是想举多一点，令自己大只一点，强壮一点，为什么要送货啊？是不是很矛盾呢？果然高手在民间，他提出一个咁哲学嘅问题，我一时答唔上嘴。正当我陷入沉思之中，突然灵光一闪，哑铃嘅嘢，梗系要问翻啲专业人士。我问老师，到底买哑铃应唔应该要求送货？应唔应该啊？我尊敬嘅老师始终冇答我，正准备发火，先醒起，咦？呢位老师？是雅老师来的，当然不会出声答我的问题。最后我决定自己动手，用单元买了两个胶袋，分别袋住一个雅力，我再分别用左右手各拎住一个。聪明的我想到，既然买了雅力，没理由不立刻利用它健身，所以我决定拿着它走回家。我还喂到一路走一路举雅力，其中的目的当然是现在时候最兴的刷存在感，真的 work。 等红绿得过马路的时候，我玩一只手，连老鼠仔一肌肉我都觉得自己好型。最后一段路我更加是举起两只手行，不过因为举得耐，我对手开始攰，有点手震。不过我跟自己说撑住啊，然后我发觉，咦，好像很多人用手机影我，他们以为有条傻佬一乜事举两只手行街，耻笑紧我。不过我不会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见识。夜晚听新闻才知道，10月尾终于举办马拉松了。这个消息太振奋，我要开始练习。夜晚我换上对跑鞋、运动衫裤，我跟自己说，肥强，你一定得。 一定要争取跑全马，跑全马不够资格，我会争取跑半马，半马都不够资格，点呢？我会争取，不是马。各位健康自肥企划的好朋友，我们要一起努力啊！肥强今周的金句是，不理是全马、半马、一字马、二字钳羊马，所有关于健康的健康码，大家一起上码。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我当然支持风骚快活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大声讲大声笑。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到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好，继 继续翻风骚发问题。先我哋讲到咧 ，Rocky 咧，我都觉得咧，佢个古仔咧好振奋人心嘅。 系啊， 讲到一个即系籍籍无名嘅小伙子啦，咁写咗剧本，周围 sell， 周围 sell， 后来有人揾佢卖啦，但系就最初又唔系俾佢做嘅，因为佢冇人识啊嘛，咁样。但系佢就 史泰龙， 史泰龙系啦，咁如果唔系咧 ，Rocky 嘅古仔， 我就唔卖。咁最后咧，就终于坚持咧，就可以拍到套戏。咁啊，哇，扶摇直上啦，又 Rambo 啊，又后来好多好多。 系啊，仲要开头嘅时候讲，其实佢拍嗰啲好细嘅电影嘅啫。 我知啊， 你谂下，即系佢话咁样嗌出嚟。系啊，直到今时今日嘅就系人都记得 Rocky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啦， 第一滴血。 所以努力啲，阿肥强，可能第时你有一套戏吓，叫唔知肥佢咩咁 ？Fat strong，fat strong 系， 唔系你系 fatty，fatty strong，the diary of fatty strong 咁样样。 即系多谢，咁你哋两位做我人生教练， 系 啊，我话 担住女朋友， 我唔做，喂， 我知 有 套戏叫 女朋友噶嘛， 我宁愿遁入。 肥强州嘅与深深木竹店啦， 哇正啊！ 我要揾妈爸，我要揾 妈 爸， 家家家家，你同我哋搭下只脚啊！喂，好十一点先啦，新闻 好。 美军而家冇能力接触喀布尔机场以外嘅人。国防部长奥斯丁话，将会尽一切努力继续尝试化解冲突，并为佢哋建立通往机场嘅通道。他透露大约有4500名美军人员现在在喀布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6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5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4跌1.8，美团204.6跌13.6，阿里巴巴165.5跌6.1，盈富基金25.9跌4.2，吉利汽车26.85升6，恒生中国企业91.84跌1.64，药明生物114.1升1.5，中国移动51.65升2，比亚迪股份257.6升8，中国平安66.85。跌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69，瑞士法郎8.47，澳元5.616，加元6.139，新西兰元5.341，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4点，跌191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9.88美元，卖出1780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翔道左转去清水湾道受影响，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啊，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咁影响到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呢就比较挤塞。鸭脷洲嘅利荣街有路陷，利荣街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利南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由于有爆水管啦，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快线封闭，一带车多。

所以就唔系人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范围第二个小时啊，十一点十三分啊，室外气温廿七度，雷暴警告仍然到下昼一点钟。呢、這个时候送俾你，爱好系列。逢星期四我哋有爱好系列，咁由书本啦、电影啦，咁而家讲到歌曲啦，歌曲都有几个礼拜唔同噶吓、有电视剧嘅主题曲啦、今个星期话题就系激励歌曲系列啦。 嗯， 好啦。咁啊，激励歌曲对人都紧要嘅，嗱，情歌咧就可以抒发下感情啦。激励歌，当你有时咧心情唔好啊，又或者咧有少少对呢个前景唔明朗啊，种种都好啦吓，咁就会有啲歌曲咧，好好嘅。咁啊，自己咧即系可能咧就揾个地方静静啲听下啲歌，重新上路。 冇错，咁当然啦，咁我哋有啲激励人心嘅歌曲嘅话咧，今日我哋已经准备咗有好多啦。 冇错啦。 咁但系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应该就做咗我哋呢一个哇，令到大家非常。非常之 happy 嘅一个 segment 先咯， 系我都漏咗啊， 系啊， 马老师呢个 冇错，我知 嘅 系，你想 cancel 啊呢个环节太耐，所以做 佢，佢终于出音招。 我同你拍到，我你眼望我眼，突然究竟系我哋有问题，系咪先？大家 agree 咗系唔要呢本字典啊？你本来是康熙字典嘛，定是秦始皇字典？ 假老师，所以我冇声出， 直接 cut 咗佢，从来冇呢个环节。 大家可 以，我脑谂咗好多嘢，系咪继续 要 去咧？ 好痛， 我成日到点？ 继续去， 我成日到点都 唔出嚟， 点解难出今日？系啦，难出今日做乜嘢？ 好嘅， 都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其实今次系最开心嘅，因为完全咧，我唔记得咗跳咗佢嘅环节。 系啊，哎呀，我都系咁话啦，我就唔记得咗做功课添啊。 系， 我而家早咗啦。 阿开心字典主持人，点解你头先唔纠正我嘅？如果阿 Yun 唔出声， 唔系啊，我以为你有铺排啊嘛。 系啊，我咪即刻抄翻嚟。 咪咯， 系礼拜四。 你谂下， 你漏咗一格喎，大哥。 点都攞红出嚟。我呢个 pad 都摆埋。 我讲啲嘢俾你听，头先你不断喺度介绍我哋下一个爱维列， 我同佢对面， 将佢自己书本冚埋。 哎呀，你大佬，我可以做咩咧？阿张哥话咁咪咁咯。我哋你咁嘅 small potato， 哪怕是琴日已经系通宵准备好啲，你话唔做就唔做啦。 系咯， 乜你 冚唔住跑雷， 咁冇骨气噶？你个题我喂， 真系冇， 未做我个环节。 哎呀，唔紧要啦， 系你提我， 冇紧要啦。 系啊 ，open heart， 你唔可以含住一泡眼泪就好啦。咁我都 系就，你可以任人哋咁嘅鱼肉噶嘛？知唔知啊？ 知道， 系啊。唔系，其实我知道佢用咁多嘢嘅话，其实系踢翻你今日佢就系讲。静鸡鸡个鸡字， 或者 静鸡 鸡偷鸡 系啦，偷鸡系啦。 咁你介绍啦， 佢又或者偷鸡摸狗。 今日开心字典讲咩？ 讲个鸡字 就系咯， 系啊，以前鸡就系即系家禽，我哋 食 嘅嘢系啦，拜 神 就食鸡， 系啦，拜神见一只鸡， 或者做节又食鸡。 我觉得李丽如真 系 好笑，第一个 timetable 系啊，我唯有咁样提一提。 嗱，你都唔敢出声咧，你都落个底。 话晒真系大哥就 系张哥，即 系 张 哥 啦。 好啦，我不停喺度谂，系咪同佢倾咗，系唔要你呢？ 冇。你做嘢咁鸡噶，张哥。 喂，有时唔记得唔记得嘢， 你自己都唔敢出声啦。 我都话张哥喺度，点敢讲？ 喂，好啦， 嚟啦， 鸡呢个词咧点啊？ 系 而家点解？ 而家解渣啦，哇！你咁鸡噶， 唔 鸡 啊？ 哇！呢个手表咁鸡噶， 鸡都唔知啊！有个 term 咧系弱鸡啊，即系鸡仲要系弱鸡， 系冇错， 鸡都衰噶啦，弱鸡。唔系强鸡啊，知唔知啊？你唔应该叫，不过佢名都啱，佢叫小强嘛，小即系得啲啲， 冇错， 啲啲强咯， 系啊，佢应该叫滴鸡，一滴啫，弱你都唔止啊， 弱 系嘛，滴鸡，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 大家翻晒嚟啦， 开心， 我为你争取翻， 系啊， 少少 我又捉我嗰系列噶啦， 系啊，你再做， 好 嚟啦， 而家就解即系好鬼渣啦，咁先有啲入门题啦。公认好渣嘅就系 公 鸡系啦，即系公认就个公啦，渣就系鸡啦。 嗯， 李丽蕊又巴渣又渣， 正啊！辣鸡，我好中意食噶，你唔中意食咩？ 辣鸡， 辣鸡， 辣鸡啊！ 烧寒嗰啲， 烧寒 唔系食。 我嘅理解系辣。 哦，佢理解辣嘅鸡咯， 唔系 你两个唔好吓我咯，我今日 唔使惊，你冇嘢。 你佢食辣鸡， 俾我打窒咗系嘛？头先一出我要开你， 唔使嘅， 窒咗一窒。 辣鸡嗰啲咧系有尖尖地嘅， 但系我食辣鸡都一样啊。 佢又啱，你又啱。 系啊，巴辣个辣鸡嘛。 咪咯， 系啊，你出去买嗰啲炸鸡铺咧， 咪咯， 有辣唔辣噶嘛。 咪咯， 我 嗰 个 唔啱咩？你呢个都我都可以话系巴辣。 你使唔使用咁嘅眼神怼过嚟啊？ 唔系，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我就系我一见到你呢一个答案，我觉得个理解系辣鸡。 O K， 得，冇问题。 第三个， 让你啊，俾人差，即系差意思就系话差出嚟啊！哇，喂，你做嘢 俾人话做嘢 系 又差又渣， 成个饭桶咁。 叉雞飯， 好啦。 如果大家真係又未聽過咧，咁就有成句句子裏面咧，就攞一啲 keyword 出嚟 啦， 再加埋嗰個炸與雞嘅對，即係對比啦，咁而變咗叉雞飯，因為成個飯桶佢就攞個飯字。咁如果你問攞邊個字啊，唔知㗎，你要自己估嘅。 冇錯，聽住咯，第五條，落堂嘅時候。在厕所嗰度劏白壳， 落 汤 鸡， 好好话懒巴闭， 唔系懒巴闭咁答你问题啫嘛。 阿迪波拉识唔识啊？边个啊？ 嗯，识啊。 嗯，食咗个好渣嘅蒸水蛋， 迪鸡精。 其实点解叫迪鸡精啊？ 而家佢哋系用嗰啲叫做鸡嘅深层精华。 系 系啊，系滴落嚟嘅，系啊， 即系好似滴咖啡咁样。 听闻好似可能蒸一只鸡，跟住咧就 我以为答案系食鸡精， 唔系啊，滴 鸡 精而家好兴噶， 系啊， 知道。 我有朋友送咗滴鱼精添啊， 滴鱼精， 滴鱼精，都总之就系有乜嘢你都可以有精咯。 鱼啊，嗰个鱼啊， 鱼啊， 洋胸部个鱼， 唔系鱼啊，游水嗰啲鱼啊， 咩鱼啊？ 咩唔知佢咩鱼啊？又有滴鸡精又有滴鱼精， 好，继续啦，继续啊！一个人个心口咧画咗一个好渣嘅汤碗， 人心鸡汤， 冇错啦。今朝有一个好渣嘅毒男， 金 你都知咯， 你讲埋啊，因为我哋俾人 听到嘛， 系啦，讲多次，讲多次。 今 朝有个好渣嘅毒男喺条街嗰度无啦啦嗰度倒立， 系金鸡毒立， 冇错啦。最后一条较为浅嘅入门题啊，浩南哥鱼臭未干嘅时候就成日去钓鱼，又钓通宵啊，都钓唔到。真系渣， 五个字，南乳吊烧鸡， 冇错啦。 我呢个谂咗好耐， 吓点解啊？ 唔知啊，我有时我系会咁样噶。 O K， 嗱都有啲好浅嘅， 好嚟， 俾你玩下。 好， 读到小学三年班就退学，真系渣。 读到 小学 三 年 班， 三个字，好浅。 小学 三 年班 就退学，真系渣。 小学鸡 系啦，一个人冇 money， 真系渣。 冇 money， 一個 money 你加埋英文喎，而家喎，一個人冇 money， 幾個字？幾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咩蚊雞啊？一 蚊雞。 一蚊雞。 係咯。都唔係好難啫，你點啊？ 好驚啊！我 唔使驚。 解題啊，比較渣。 點解你唔問第四條嘅？油麻地有個好渣嘅老妹妹，成日一陣味嗰你。 係喎，記得咗。油麻地有个好渣嘅你老友啊，阿瑞老妹妹啊，成身哇一阵味， 油鸡老味， 哦，斩第九叉烧， 冇错啦， 好啦， 好边个 我 嚟，我问你先， 你先， 等阵我准备好，请讲， 一个做嘢好渣嘅死党变成一个好渣嘅名人。 知道六个字，一鸡死， 一鸡名。 嗯，冇错啦， 我哋合集答题。 好，好到我听住啦。刘丹同麦长青去赌钱输光好渣。 嗯。 丹麦光鸡， 好嘢好嘢！ 喂，呢、這个好耐冇人记得噶咯，丹麦光鸡 系咪冇人知啦？ 系啊， 哎、真系渣。 但系点解会系光鸡嘅咧？ 唔知点解我嗬，好，你俾我 好嗱，有一个好糯嘅米饭班主，真系好鬼死渣。 一个糯米鸡 系啦，哇！你睇下佢 几快， 充满信心嘅眼神咧。 佢俾个重，佢俾个重音我啊嘛，俾个糯咁，我估应该系糯米鸡咯。 好，我俾个你。 好， 小学生画立笔画画得太渣，变咗一条裙。 知道。 小学立龟裙， 学龟裙，学鸡裙，学立鸡裙啱嘅。 立鸡裙 啱嘅， 立鸡裙。好，听住啦。 好， 听闻好渣嘅鲍喜正喜欢跳舞。 鸡 听闻好渣， 闻鸡 起舞，闻鸡舞好渣，唔好意思啊吓，爆仔。 其实我出咗另外一条嘅，同你一样答案就系陈大文成绩好渣又懒，每朝起身都冇温下书，就系闻鸡起舞。 我都有啊，呢个闻鸡起舞。 哇，点解咁红啊？ 我嘅题目就系有个艺文青好渣，起世还冇老。 OK， 到我听住。好呆嘅马小强食住食咗 嘅，我有冇鸡？我有冇鸡？ 好渣！其实成个咧就系好呆嘅马小强食咗药之后，目目独独，真系渣。 你有屎嚟噶？到我， 到你。 有个渣嘅肉蛋，你嘟嘟，最中意喺女人堆嗰度挑剔，又中意讲啲有骨嘅说话，傻头傻。 鸡蛋里挑骨头， 冇错。 哇，好长喎！你个答案。 哇，你越嚟越长，好，我俾个长嘅你啊，好唔好？ 好啊。 话张学友好渣嘅系白雪仙定系？ 话张学友好渣， 郑丹瑞先。 张话张学友， 嗯， 好渣。 话张学友好渣嘅系白雪仙定系郑丹瑞先？ 嗯，俾你估啊。 六个字， 食物嚟噶系咪？ 唔系，我哋成日都问一句说话嘅，就系话，即系嗰样嘢究竟咩？ 我有鸡先定有蛋先？ 系啦。 好，到我啦， 系 喜又喜又痴， 咁你出先啦，咁 我出， 老板、 啊，你出一个之后，等我哋去一首歌， 好 唔好？ 呢、這个够长，呢、這个成八个字嘅， 哇，识咁多啊，咁、啊、多鸡， 得一个鸡， 得一个鸡啫， 系 八个字， 系听住啦， 好， 渣嘅陈小春咁大胆， 鸡春咁密都爆得出蛋，啱唔啱啊？ 唔啱。鸡春个物都冇出仔， 中咗，翻嚟继续。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与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心流又亦流，也意 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走出了竞技场，拍翼背上，冲得破四面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Jenny 加埋张学友。 高俊啊，你锁不住我个人都不用锁住人家做紧维修嗰个电力装置噶。 无理，我就真系做紧嘢嘅啫，冇其他意思噶。 咁都好啲，如果唔系，我哋两个有啲咩事上嚟，我哋真系变咗一对受害人啊！ 哇，听到我骨都痹埋啊！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里面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做到足，安全施工添幸福。我系谢高俊。 冇错啦，咁啊，即安剧咧就会今日喺风骚快活人咧最尾嘅十五分钟咧为大家送上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晏昼一点钟，室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听紧风骚快活人，我先听听11:30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二港人案中，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同埋涉嫌协助佢潜逃台湾嘅被告陈子华，各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佢哋喺高等法院认罪。违反国安法的控罪指两人去年7月至今年2月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的助理 Mark Simon、 刘祖迪和其他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等。警方控告四名年龄介乎18至20岁的男子各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四名被告涉嫌在7月7号宣扬恐怖主义，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7条。警方国安处寻日拘捕四名港大男学生，说他们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 奥运港队代表出席巴士巡游活动，朝早由警车开路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开出，途经尖沙咀广东道的时候，马路两旁市民高举手机拍照，亦都有市民追住巴士向运动员挥手，亦都有人举起国旗和区旗向运动员叫加油。巴士经过尖沙咀消防局的时候，一批消防员亦都走出消防局外向运动员挥手。巡游巴士大约十点半之前抵达终点戏曲中心，不少市民在中心外围观，又拉起欢迎横额，并向落车的运动员拍掌欢呼。有市民说，由巡游路线起点一直跟到去终点，希望目睹整个巡游过程，又说欣赏夺得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铜牌的刘慕常。西营盘德辅道西321号津澳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多个政府部门今朝早到场执法，合共检查大约120人的检测报告，其中23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已经发出定额罚款5000元，并要求他们在指明期内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7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8跌5.4，美团204.6跌13.6，阿里巴巴164.6系跌7蚊，盈富基金25.94跌4.4，吉利汽车26.8升5.5，恒生中国企业91.7跌1.78，中国移动51.65升2毫，中国平安66.65跌2.6，比亚迪股份259.2升2.4，药明生物114.8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币6.493，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0点，跌205点。港金现价报16,5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56美元，卖出1,77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青沙公路咧就有道路工程噶，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落翻去海丽村嗰条支路咧就有道路工程啦，慢线需要封闭，咁一带挤塞。就系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跟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因为有道路工程，慢线是封了，一大挤塞。咁喺鸭脷洲的利荣街因为路陷，利荣街全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利南道的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多车，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富汇豪庭一段咧亦都挤塞。咁上山方向车龙咧排到香港壁球中心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秀明道一带咧挤塞。咁喺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嗰段咧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崔杰彤 喺度， 林慧 都， 其他人呢？ 钟哥乜嘢事啊？ 阿欧同白元浩喺度就啱啦。 你有嘢想讲啊？紧唔紧要噶？ 惯咗每日都嗌你哋个名，唔嗌唔舒服啫。 我哋都系、哦。 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啊，六比二。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真正嘅快活人系点？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佢更快活，咁你就系真正嘅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系啦，翻嚟我哋爱好系真正真正翻嚟我哋爱好 真系啦， 真系翻啦， 系啊入狱啊！ 阿李婆唔使翻个 time table， 我惊啊！头先我又唔知点提你喎、 啊，张哥即系张哥咩？张哥话咁啊咁，我点咁啊？ 又唔系咁讲，我 都唔系，你要提拍档噶嘛？ 系啊， 咁唔通个拍档碌咗碌咗落个山窿，你就话哦，你中意落山窿咁有你落得咁啊？ 我觉得我呢啲系中层人士会中意做嘅嘢咯，即系公司里面系啊，譬如可能老板有啲咩嘢嘅话，佢即刻提一提佢。系啊，系咪啊？ 做拍档唔好话老板，老拍档都系啦，拍档成日话啊嘛，做 兜住啊嘛。 系啊，佢唔记得台词，你要帮我讲埋、啊，就唔系睇佢睇你点。 咁、啊、我又长知识啦，咁样。 真嘅，好嘅拍档咧就系互相 cover。 嗯。 互相掩护啊， 冇错， 系啊，互相掩护啊， 你唔好俾佢跌亲。 系啦，总之佢有啲乜嘢佢唔记得咗，我哋兜一兜佢。 翻嚟我哋今日主题激励歌曲。嗯，啲嚟歌曲有好多嘅，咁有时咧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啊，或者系觉得自己好似冇乜信心咁。 系啊， 有一只歌曲，虽然咧我系唔系成日听，即系唔会话一唔开心听，但系我啲歌咧，对好多人嚟讲咧，都有一种嘅激励嘅作用嘅，因为有时咧人最紧要信自己能够系得。即系 I believe，、哦、我相信，唔系信自己。 你系 I believe 定系信自己啊 ？I believe、 欸。诶，咁我想问嘅就系你呢一首歌，你有冇曾经系就试过就有啲情景，你系听呢一只歌，跟住觉得，哎呀，充满信心啊！ 我系觉得呢个歌对任何咧，即系都应该会有好作用嘅，即系正面嘅作用嘅。因为有时人最紧要系惊自己惊啊、 嗯， 有啲系未做 到， 系啊 fear 或者系冇信心、 嗯， 你要对自己讲 I believe、I can fly、 啊。 好，准备起飞。 I believe、啊、I can fly。 OK。

阿 K 嘅呢首 I Believe I Can Fly 送俾所有朋友们。今天假如仍然未到你最理想嘅地步，唔紧要，有啲信心吓。 冇错，唔紧要嘅， 高飞 系啊， 一定得。 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都成日都会听到一个说话啦，系咪？我哋嘅未来系属于年青人嘅。咁啊，呢一首歌嘅话，每一个人都会有年青噶。 嗯，你都年轻过 嘅。系啊，尤其是我哋而 家。咩歌啊？而家我都系好年轻嘅。 上咗年纪都好嘅话，我哋都仍然觉得我自己心 境 年青噶，系嘛？只要你不断有你自己嘅梦想，不断去追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系可以系年青嘅。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嘅话咧，系非常之啱每一个人收听。而且点解我会拣嚟作为系振奋人心嘅歌曲咧？就系我觉得我每一次听呢一首歌，或者喺唔同嘅一啲 party 又好、体育盛事也好，唔知点解总会有呢一首歌嘅、因为里面嗰首歌咧，唱到喺中间嘅时候，有几个手势冇人唔识嘅。我觉得呢一首歌好似系世界性嘅。咁以前咧就系话呢一首歌，其实谂下，我而家抄翻佢啲资料嘅话咧，系1978年推出嘅。 我估下先， 估， 因为你话有手势，我觉得会唔会系 YMCA 啊？ 就系呢个 disco 嘅歌曲啦。咁啊，动作系全球嘅人都识， 啊、 到而家美国同埋欧洲仍然非常流行。如果大家会留意。意嘅就系各大嘅 party 啦，体育盛事嘅话咧，系必定有呢一首歌。大家仲要唔好唔记得嗰阵时候，亦都好兴嘅就系会翻唱一啲歌曲。嗰阵时候佢就我哋西城秀树都翻唱过呢一首歌曲，而令到佢爆红嘅。冇错，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年轻嘅小伙子，我哋一定能够寻找到我哋心中嘅快乐，追求我哋嘅梦想嘅。有请村民。 哇！大家一企起身先， 一齐嚟， 系。 There's no need to feel down. I said,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覺得 Yoy 呢一隻歌曲咧嘅選材咧，就係話有種另外一種嘅激勵性嘅，就話出一身汗，跳一身舞，大家咧就好擺低啲眼淚再嚟過嗰種，係嘛？ 未必有眼淚嘅喎呢隻。 你覺得完全一啲唔開心嘅嘢都冇啊嘛？ 冇啊，但係會好 有年青小伙子嘅一啲， 好有幹勁， 打不死啊！ 係啊， 黐 線，翻去 cam。一定要玩， 唔係啊！呢一首歌咧，我覺得嘅就係尤其是你啲 party 咧，你有冇見過啊？ 有啊！ 即係唱乜嘢都好嘅話咧，啲人咧都係冇乜點喐嘅。但係你呢一首歌嘅話咧，係一定會衝曬出嚟， 好大推動力。 跳舞就起喺個舞池度，大家喺度跳，識唔識跳都好。 最重要嘅就係，就算你點樣都好，你一定要叮人命，同埋嘅就係 YMCA。 喂，呢啲歌真係永恆啊！ 係乜嘢年紀、乜嘢年齡層、你乜嘢嘅出身咁樣去到嗰個位就 點都會聽過。 就算唔識跳咧，睇人一次 YMCA 咧，佢下 round 都識做。 所以呢首對於我嚟講係好振奮嘅，多謝 佩服，佩服。 你要承接我。 我呢個咧，我出呢一個咧，就係我。我覺得我即係第一次接觸到一首咁激勵嘅歌，中文歌嚟嘅。而我唔知點解咧，我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嗰陣時咧，我成日 暗 暗春咁嘅。係啊， 你嗰只歌係咪萬惡淫為首？提醒自己有啲嘢唔好亂做啊，係咪意思啊？ 嗰首歌咧，而家唔聽啦，過曬啦，幾廿年都唔記得係咩嚟 嘅。係啊，即係其實振奮人心嘅。萬惡淫為首曾經係， 梗係唔係啦？你聽阿張哥 講，我信噶，我信噶。 我呢首就係前程感受。 哦， 我好中意睇呢一套戲，三個年青人。我唔知你記唔記得？ 記得日本。 中村雅俊啦，跟住兩個唔記得啦。 你個原裝版定係日文版？日文版定廣東話版？ 羅文，因為我好喜歡嗰套戲以前就係六點鐘做到去六點半，三個年青人嗰陣時讀緊中學，放學梗係翻屋企啦。我覺得好有嗰一種 勵志嘅，即係好熱血， 好熱血咁我亦都咧，譬如話而家寫啲劇咧，臨尾如果勵志咧，我都。 好容易谂起 呢一首歌，好咪？ 哇！但系有一次你写过类似啲咁嘅剧嘅话，我觉得好烂咯。 边个啊？ 佢咪写过有一个就系一个女仔同埋两个男仔嘅， 我知。 好明显系写类似， 因 为 咧我哋咧 嘅青 年，我哋呢 个 节目有叫编审委员会， 冇错，得一个人嘅啫。 啲烂剧咧系会揾扫把扫翻出去， 嗱， 即系扫出去，扫出去啲烂剧啊！堆到啊，门口都开唔到啊！ 哇，可能有四五个啦， 五六个有 啊， 有啊， 即系所以大家唔好以为咧，我哋咧就系啲剧本就系求求其其啫， 系啊， 又精心 好高 level 啊呢个，即系 所以每一日听咧， 剧本 过到我哋自己咧，应该唔会太难， 冇错系啦， 就算难都好笑啊，好似琴日嗰个阿嘉嘉、阿嘉嘉、维维吓嗰啲， 系啊，妈爸，好嘛，点都好，我哋会继续努力工作。 呢首歌送唔使送俾你嗰啲阿娟啊、阿玲啊、阿珍啊嗰啲， 有冇呢啲咁嘅？ 即系送去机场嗰个啊， 需要 啊， 嗰个叫放，需要。喺我礼拜四点都要关佢。 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例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例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十八日子，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 Hello， 多多关照。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健威， 知识会社。 十八日子，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好。继续翻我哋嘅节目啊！ 呢、 這 个中村雅俊啊， 哎呀，豪介、哎，我最中意豪介啊！呢套戏好好睇，又好好笑。 冇错，其实好耐噶 啦，日本嘅配音片就唔单止呢套嘅，好多都好多嘅人会记得啦。譬如话《游到龙虎榜》啦，譬如话《青春 花》 啦，大家记唔记得《青年干探》？ 青年干探， 青年干探，我得咗啦。 喂，其实日本嗰阵时嗰啲剧集都好励志嘅， 因为嗰阵时候会唔会系佢哋喺七十年代啱啱经济需要起飞，所以嘅就要拍好多呢啲咁。 系啊， 拍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励志嘅电视剧嘅话，就希望可以。其实我觉得有噶，譬如可能你话电影啊，又或者系即系从事呢啲嘅艺术，喺一啲嘅唔系咁好嘅时代，佢系需要嘅就系俾一啲人可以得到一啲力量，系嘛？就喺一啲戏剧《 青春火花》啊， 嗯， 游水嗰套叫乜嘢啊？ 绿水英姿， 哇，全部都系啲振奋人心嘅。 系啊，要赢啊嘛，系咪？ 要赢人先要赢自己。 但系嗰阵时睇呢啲片集咧，你以为真系可以喺个泳池跳起飞高？ 系啊， 打个弯咧。 咩飞鱼话？飞鱼转身， 绿水英姿嘛。 绿水英姿， 即系你以为真系可以嘅，其实嗰啲系全部戏嘅效果嚟嘅。 系啊，仲我记得网球相逢啊嘛。 鬼影变环球， 冇错，佢就可以喺嗰个网球嗰边嗰度， 好夸张。 得分啊嘛， 但系都好奸诈呢个桥。 记得啊， 记得 啊。系啊，但系仲有另外有一个噶，就系小鹿神子咧。下个女仔，你哋讲个 V I C T O R Y 嗰个系青春火花。 哦、 之后嘅排球女将嘅话咧，就有一个女仔，因为咁样嘅话，而会掀起嗰个发型嘅热潮嘅，就系、是、啲头发全部都系咁样，系扎两条辫喺侧边嘅。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好靓女嘅女仔。 嗰、那个网球咧，我曾经要求咧，嗰时学校有得打 tennis， 系 $35一块木球， 好贵、 啊。系啊，我妈就因为咁唔俾我，从、此网球 台。佢惊你攞嚟吸毒啊！ 你好傻嘅，网球坛就少咗一个杰出嘅小伙子， 佢俾个煎饼你系咪？ 喂，好，十二点先咧新闻报告。 认为有强烈证据显示孟晚舟唔诚实，未有如实向汇丰银行透露华为同子公司的关系，令银行可能违反美国对制裁伊朗的风险。华为说孟晚舟在被捕多年之后被指控的多宗欺诈案，没一个能够证明造成实际的伤害，坚信孟晚舟是清白，继续支持孟晚舟寻求正义和自由。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九龙、大屿山同埋元朗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 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系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430点，总成交金额81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3.2；美团207.6，跌10.6；阿里巴巴165.2，跌6.4；盈富基金25.96，跌4.2；吉利汽车26.75，升5。恒生中国企业91.94，跌1.54；中国移动51.7，升2.5；中国平安66.75，跌2.5；比亚迪股份259.6，升2.8；小米集团24.1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92，瑞士法郎8.472，澳元5.614，加元6.14，新西兰元5.341，欧元9.0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4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16,5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67美元，卖出1,78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山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交汇处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山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博爱医院交汇处。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亦都影响到荔枝角道去翻弥敦道咧就比较挤塞。咁重复多次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太子道西，咁亦都影响到荔枝角道去翻弥敦道咧就比较挤塞。鸭脷洲嘅利荣街由于有路陷，咁利荣街都系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啦，咁而家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车多。沙田围路受爆水管影响，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快线封闭，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咧就有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喺黄竹坑游乐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铜锣湾嘅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铜锣湾道一段挤塞，龙尾喺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车多，排到花园道口。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就挤塞，龙尾喺黄仁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纪元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咁另外新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米埔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粤剧《梦魂关》，由粤剧老官阮兆辉、李秋元、谢晓莹领衔演出。 敌军入侵，战士一触即发，被投闲自省嘅名将狄青，拒绝挂帅出征。足智多谋嘅襄阳公主，会用乜嘢计策说服丈夫披甲上阵呢？ 演艺盛会粤剧《梦魂关》，星期日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系譬如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发烧啊、心口痛啊、头痛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攰啊咁咧，咁呢个其实就好都几常见嘅吓、可能10%嘅接种者左近咧都有即系反应啦吓，其实同流感针差唔多咁讲。咁呢啲就唔算系啲咩特别嘅异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讲话所谓异常就系、是、可能系佢系比较一个严重嘅个案。又或者是一些即係好罕見，我哋唔預計會出現嘅事嚇，咁、所以呢啲先至係我哋會比較關心，要做多啲研究去逐個去個案。咁如果你話打完針之後翻到屋企，除咗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常見出現嘅副作用，就唔使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食粒嘅退燒藥都 OK。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係有一啲你平時唔會預計出現嘅健康狀況，或者係一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咁就當然呢個立即要去睇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12点12分咁啊，呢个天气咧都系不稳定嘅。咁啊，除咗呢个雷暴警告有啊，时间到今日一点之外咧，多咗个新界北部水浸嘅特别报告。咁、所以大家就 你嗰头啊， 系啊，水浸 你小心啲啊！ 水为财，我真唔惊你。 打翻你又打翻，叫你只猫帮你闩窗啊！ 唔使惊噶，唔使惊噶，冇事冇嘢噶，系、 okay, okay, 啊！我只猫吓，而家呢咁嘅时候嘅话，肯定唔知匿咗喺边啦。 瞓、觉。 你只猫惊唔惊雷劈噶？ 好惊、 哦，因为咧猫狗惊嗰啲声咧， 系啊， 闪电啊，雷劈 大声就惊噶啦， 系啊。 跟住佢就會扁嘢，跟住佢揾個地方走咯。係、 哦、 啊，好驚啊！ 我有時會唔覺意嚇親我只貓，譬如我突然之間大動作咗咧，佢成日跳起嗰啲。 係㗎，冇錯、啊，所以你唔好嚇佢啊，個心臟。 佢哋神經好緊張啊，會突然之間嗬，你少少動作你會嚇親佢。 冇錯，你以為嘅就係嗰啲聲，我就都唔係好大聲啫。咁但對於佢嚟講，我係放大10倍㗎嘛。你諗下佢嘅耳仔會唔會大？係咪啊？好嚟咯，我有系列。 嗯，冇错啦， 你咪唔记得啦， 我梗系记得啦。 我惊佢又要做翻开心字典， 好咯，冇读记仇， 我头晕啊， 我唔记得一次啫，系嘛， 系啊， 冇错啦。有时咧啲唔开心嘅事情咧，真系啊。 我知咁你又忘记唔到， 我知系同自己 拍台北 讲呢个歌名啫。 咩名？ 人生开心唔开心，到最后都系会过去嘅。 会过去的， 会过去 系啦， 系咪啊？ 会过去的， 开心唔开心？ 都幾犀利嘅喎，我聽過巴，我已經知 道。你好勁啊，你哋 好犀利啊， 嚇！係啊， 許志安，車婉婉。 早知一定與你分手，最愛往往難以相廝守。愛過你之後，我怕沒然後。原來寂寞沒有你的問候，用誰來平復也不夠。你似個最窩心的缺口。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每个劫受时间会善后，以往那光烈渐渐会变温柔。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 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 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 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往事就像是一道桥，你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 怎可让你我得救？ 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巧， 以往那当年渐渐会变温柔。 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 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有几多 失去？ 什么 能恋散？ 当当天你说你会最爱我，他朝好好想清楚，只怕没那么多。从前共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 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 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 往事就像是一道桥， 你与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爱与恨就像列车夜行， 过去会过去的。 天你与我怎样纵使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 好真嘅，人生无论系开心唔开心，都系会过去的。 系啊， 呢三个字几好啊！ 呢个系佛偈嚟嘅添啊，系啊，所有嘅嘢其实基本上你系唔需要放喺心里面嘅，因为所有嘅嘢嘅话咧。好似你发一场梦咁样噶咋，啲嘢嘅话系会过去嘅。 所以我成日原谅两位啊。 嗯，咁咪好咯。点啊，梦梦，你好似发一场梦咁样系咪？所以你就成日都发梦，你觉得啊，其实今日做得唔好嘅话，但系都会过去。 都系梦，都系梦一场啫，都系梦一场。 O K， 咁都几好嘅，系睇下你发咗几耐。好啦，跟住落嚟嘅话就对于我自己好振奋人心嘅歌曲咧，我觉得就系莫过于咧有一啲我哋喺香港觉得系一啲真系正嘅宝藏。我想冇人唔識得 Beyond， 冇錯。 哇 ，Beyond 應該又有好多好多嘅歌曲咧，係值得大家聽完再聽，聽完再聽。係、 嗯、啊， 即係所以咧就喺咁多嘅年代裡面啦，係咪？由五個人啦變咗四個人啦，跟住佢哋又去大度發展啦，跟住又發生啲事件啊。咁咧，我覺得就係始終佢哋啲歌曲嘅話咧，都係精神不死，都係不老嘅。咁、所以我琴日咧係用咗好。多时间去谂，咁多个歌里面嘅话，应该系要用边一首歌咧？咁样好难拣，系咪？振奋人心嘅，我觉得嘅就系莫过于都系最初初出道嘅时候，啊、你始终觉得嘅就系五个细路仔，诶、嗯，应该话五个青年人 清洁味道嘅， 佢哋系有清洁，以及就 系、 是、 短裤啊，系啦，佢五个人排排 有 嗰团 火，系啦，五个即系 Beyond 五子嘅时候嘅歌曲，对于我嘅嚟讲嘅话，我觉得嘅就系更加有意义， 嗯、 以及就系你而家睇翻佢嗰个 video 嘅话，你真系吓死！嗰陣時咧，加強我仲戴緊個眼鏡，阿坡仲係長頭髮嘅，咁同埋嗰陣時候， 好似 彈 一派啊，阿黃燕 明。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啲日子嘅話，你亦都覺得，亦都係我嗰陣時候出嚟蒲嘅日子。 嗯、 有邊個會唔聽呢一首歌啊？哇！ 昔日舞曲。 係啦，揀嚟嘅呢首歌曲就係昔日舞曲，亦都係屬於 Beyond 咧，仲係五子嘅時候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話，我覺得係令我非常之振奮嘅，送俾大家。 老师啊，你读咁多书咧，我问下你啦，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我同阿李丽蕊嘅心理状态咧？从我哋拣嘅歌， 我自己觉得啊，阿张哥。 你都唔 得，系人哋随波起舞啫嘛。 你谂唔到嘢啊，喺度扮望。 佢谂到嘅。 张哥拣嗰啲咧，佢系偏向于系好旧啲，同埋佢嗰种激励咧系 humble 啲嘅，即系唔系嗰种嘅， 即系令佢振奋嘅嘢。 其实我谂嘅同你差唔多，不过咧我就会咁样表达啦，即系我谂嗰啲咧心灵啲嘅，即系咧系 mental 啲嘅，佢系 physical 啲嘅体，即系身体 啊，振奋啊嘛， 系啊， 喐 啊 喐 啊 喐 啊，跳舞啊， 跳舞歌嚟 啊，两 首都系， 咩两样嘢都 OK 嘅。 我明，即系其实你嘅意思嘅就系你嗰啲嘅话，你嘅振奋嘅嘢系向内嘅，系嘛，同自己鼓励自己，我要发奋，系嘛，我嗰啲咧就系咧要向外追求嘅， 即刻去跑步。 我话俾大家听嘅就系我要喐，系啦。系啊，我要有啲 action 都好嘅，即系有两种人嘅 性 格 啊嘛，性格唔同啊嘛。 好，咁你又系点咧？ 嗱，喂，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哋啊，瑞瑞咧就话提出今日要拣一啲振奋嘅歌， 梗系要啦。 我叮一声已经谂起 N 年前一首歌， 系 因为呢首歌系真系我唔知点解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成只暗春咁样样。 头先你讲过啦， 而家都系， 咁有一首歌咧， 老嘅暗春嗰阵时， 呢一首歌咧。我由嗰陣時開始抄歌詞，唔知點解唔係 popular 嘅一首歌，不過裡面嘅歌詞 唔止唔 popular， 我 諗啊， 連唱歌都 冇乜人聽過嘅歌。 頭先啊，阿張阿 Michael 攞起呆咗個眼神，好得意啊！呢首歌， 因為咧嗱呢一個朋友咧唱嘅朋友就喺廣播劇嘅。男小生嚟嘅，系啦，咁以前咧都好受欢迎嘅，咁如果大家即系喺呢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听广播嘅年代，一定听过佢。 系啊， 七十年代我出咗 七十年代啦，我谂不止六十。 嗱，佢有几句歌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 斜阳偏照大地， 嗯， 不分他与你，人人心中都有爱，有欢笑共泪，谁人会永远寂寞，恒久空虚。求你快醒吧，莫睡。呢首歌就叫做《睡谷》，就是主唱咧就系黄少强。 开歌唔该。 我仲有一只叫爆谷。 呢首歌 一叫低谷， 我星期一已经去揾啦。唱片房就话得一只黑胶唱片咧，咁我哋嘅孖八 有都出奇啊，其实 孖八有周 围。你查有冇查过佢嘅年月日啊？出生即系嗰个 七八年。 系啦， 系唔上下， 几犀 利啊！希望大家即系好似我咁啦，快醒吧，莫睡，唔好再睡谷嗰度啦。 炒栗子声，因为你黑胶得翻出嚟嘅，大家 系啊， 咁犀利啊！ 我多谢，我真系好多谢阿 做咗好多嘢， 系啊，佢真系为我又话俾我听，又咁又咁咁咁，感谢阿 Upton 黄少强睡谷。或者爆谷 斜阳照遍了大地，怎么不照你埋藏伤心的过去，抹干眼上泪，无用你是业是罪，无需唏嘘，陪住我勇敢去，莫退避，埋藏心中的伤悲，不必想过去，犹如新生一个你，与欢笑共聚，何妨深深吸一吸人间清风，前路愿你应踏实地，漫步在睡谷，灵魂常为旅，再凡尘谁无死，何必摧，人悲伤心死，不单只有你，这一片墓地不知几许，应珍惜新生，清醒不要醉，要坚决活着，莫再退避，斜阳照遍了大地，怎么不照你埋藏伤心的过去，抹干眼上泪，无用你是业是罪，无需唏嘘， 陪住我勇敢地莫退避，埋藏心中的伤悲，不必想过去，犹如新生一个你，与欢笑共聚，何妨深深吸一吸人间清风，前路愿你应踏实地，漫步在睡歌，灵魂常为旅，再犯尘谁无死，何必催，因悲伤心死，不单只有你，这一片墓地不知几许，应珍惜新生，清醒不要醉，要坚决活着，莫再退避。 好啦，歌名咧叫《睡谷》啊，我觉得阿马少强啊有一首仲激励人心，嗰啲叫《快活谷》。个礼拜六三号，三号《快活谷》咧， 哎呀，《 快活谷》可能激励个睡谷， 系、哎、啊， 睡啦嘛，系咪先？瞓咗觉点激励咧？ 谷啊，我以为系菊花个谷。 瞓喺啲菊花度，咪死人！ 咁你系呢个啊嘛，又墓地又剩啊嘛，唔系咩？ 闹话俾你 听，我以为系瞓觉嘅菊花。 明白。 呢一首歌令我由一只鹌鹑变咗一只会识飞嘅凤凰。 我唔觉得你似凤凰，我觉得你似野鸡。 好奇怪，头先佢咪话从我哋咧拣嘅歌就可以睇下大家嘅性格嘅。 系啊，你觉得佢咩性格？ 我觉得你性格佢就系呢 怪 鸟咯，怪 鸡 咯， 怪 鸡 咯，唔系凤凰，你系怪鸡咯， 点会谂到 怪 鸡 或者弱鸡咯？系啊， 令人振奋。 唔系， 只 歌唔好听，不过即系问题，即系同个主题有啲奇怪。 系啊，有少 少听嘅 节咁样。 嗯 ，OK， 唔紧要， 我去翻 检讨下。 检讨下先， 唔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以及涉嫌协助他潜逃台湾的被告陈子华，被控违反国安法，两人在高等法院认罪。控罪指两人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他的助理 Mark Simon、 刘祖迪和其他人一起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等。警方控告四名年龄介乎18至20岁的男子各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四名被告涉嫌在7月7号宣扬恐怖主义，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7条。警方国安处寻日拘捕四名港大男学生，说他们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东京奥运港队代表坐巴士巡游，他们坐的开篷巴士朝早九点几在红磡体育馆向尖沙咀一段弥敦道出发。弥敦道两旁的市民有人高举手机影相，亦都有市民追着巴士向运动员挥手，包括夺得两面银牌的泳手何思培、夺得铜牌的空手道选手刘武常、乒乓女团铜牌得主杜海琴、李浩晴和苏慧欣，以及羽毛球混双代表邓俊文和谢影雪等人挥动手上的区旗，向沿途的市民挥手致意。有市民说能够亲眼见到为港争光的运动员，心情激动，又为他们觉得骄傲。运动员十点半之前到达终点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参与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赞扬香港运动员展示打不死的精神。运动员之后就逐一获颁发表扬状，表扬他们在东京奥运的努力和付出。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的审讯结束，未有即时宣判。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说会在10月21号公布裁决日期。

四十周年啊，真系有幸一齐可以冇错，十八廿二一齐参与呢一个二台四十周年嘅呢今年吓、有好多特别节目啦，有好多我哋有段日子冇听，譬如梁子希即系梁耀伦啦，翻嚟同阿钟哥一齐做节目啦，咁样样吓，系好似有个比赛，你好似有参加噶嘛，即系 我冇参加 做访问， 我听啫嘛，系啊，佢哋有一个访问嘅，佢哋早嗰轮嘅话，其实基本上就系、佢哋嗰个游戏应该系咁样讲，佢哋会访问有好多嘅就系二台以前嘅一啲 DJ，跟住咧就会系因应住佢答嘅嘢个，佢讲过嘅嘢嘅话，跟住咧。就会系同一啲嘅 DJ 朋友咧，就玩一啲嘅 Q&A 咁样。 冇错啦，阿 Sarah 嗰次做访问咧，系咪讲翻好多以前你做二台嘅嘢？ 乜都有，关于我自己嘅嘢都有。 马老师啊， 几时播啊？我想听。 播咗啦， 播咗啦咩？ 系啊，你出年先问咯。 好、啊，出年四十一周年， 佢又唔知 道，你唔知佢嘅咩？ 冇听过， 佢系欧瑞强嘅细佬，叫欧精强。 我知， 系啊，我哋讲过噶，欧瑞强嘅细佬叫欧精强，就 系 佢咯。 系啊，冇错、啊， 或者叫弱鸡强啊嘛。 佢好多时喺我哋个 group chat 嗰度，但系大家都觉得，唉，我咩都唔知噶，仲喺度问，可唔可以当系一件新鲜事？ 但系咧，我想问咧， 对于你嚟讲都几开心噶， 其实 呢个世界充满住新鲜嘅嘢。 接触咧系由几时开始嘅？即系同 radio to 接触嘅第一个接触点系几时开始？ 参加。城市民歌创作比赛、 哦、 一定是的了，是的，是啊，那时候就因为会上 什么年份、啊、 不记得了、 哦、你都不记得、啊、 不记得了，我有很多东西都不记得的年份，我记得我做过些什么， 但你看回你那时候是 form 3、啊、 我那时候又不止 form 4、 啊、你计回 form 4 多少年， 但是不记得了，因为其实有很多、因为已经做过太多东西，而且 系混淆， 先后次序、我有时候我就会不记得实、 即 是很难讲， 有人问喂、其实风骚快活人几多年噶？我 系咪你都唔 记 得 啦？ 系咪啊？ 大约我要仲要查翻嗰啲维基，应该28、29年到啦，即系个历史啊，系啦。咁 哇，唔系好耐。 再耐啲神光第一线仲耐， 系啊， 因为有神光先嘅， 冇错。 系啦，咁所以 Radio Two 真系有好多嘅历史性嘅节目，系啊。 咁你清晨快活人都撒娇，嗰只系咩年份啊？ 更加耐啦，早过风骚快活。风骚快活，我都唔记得， 都唔记得 啦。 再推迟， 因为前身就系清晨快活人，系啦。咁后来做咗几年系嘛，先有呢个风骚快活噶嘛。 有冇几年啊？ 应该都有嘅，系啦。清晨快活人啦，跟住后来我记得有三个节目的心啦，再后来有风骚快活人咧咁样。 系咩？你做三个节目的心先嘅咩？ 唔系清晨快活人，然后到三个节目的心， 跟住先至到风骚快活人嘅咩？ 系啦。 哦，我又以为系风骚快活人。先 我都覺得 的心嘅喎，如果唔係嘅話，又點會有阿魏震錄我哋個 jingle 嘅時候就話佢係聽我哋兩個節目咧？ 佢講啫，佢話佢細個嘅時候聽我哋添， 係、 啊 okay、 你同你啲朋友之間咁冇信任㗎，原 同你一樣， 同你咪一樣， 同你一樣， 係 啊，睇我同你咪知咯，係咪先？ 係啊， 你當我朋友啊？ 咁你咧？咁你咧？ 你 我好細個聽。我好细个听收音机， 冇人同你玩，所以你成日都听香港。 同埋，因为嗰时屋企冇电视机啊，得一部 好多人都冇啦，咪 系啊，咪抱住喺度听咯。 你知唔知以前啲人咧睇电视嗱，讲香港人一个旧嘅习惯啦，有啲人会点咧？落街睇嗰啲咩电器铺嗰啲电视机啊，就咁企喺度睇，因为点咧？屋企冇电视啊嘛，系啊，但 系 又想追，咁嗰时好多电器铺咧就摆晒好多电视机向晒街嘅， 系啊， 咁就见到啲人三五成群咁企咗喺度望住个电视机，仲有一个地方又好多人喺度睇嘅， 士多 凉茶铺士多 系啊，冇错， 凉茶铺或者士开咗个电视机，咁啲人买杯凉茶。 系招待嚟噶嘛？ 系啦， 系 啦。 公园我又试过凉茶铺， 喺公园度 听， 听 radio two， 挂住个电视啊，讲电视，挂住个电视。 啲电喺边度嚟啊？ 个公园嗰啲小卖部啊，有噶，真系有一部电视挂咗喺度。系啊， 所以今日咧啲小朋友唔知噶，可睇电视，屋企几部， 系啊，我而家唔睇添啊， 系啊，睇都唔睇啊， 手机又有，乜都有吓。但系嗰阵时我细细个好中意听收音机嘅，我谂早到你。 你最中意听咩节目啊？嗰阵时， 香港电台夜晚有个节目。就是8:15 秋灯夜雨， 唔系嗰个商台， 商台噶嘛， 系啊， 嗰个好得人惊， 好得人惊噶，但系好听噶。 嗰阵时候啊，系唔会听到入狱噶，你记唔记得噶？系个门， 我冇听 過，我想问， 开头已经识噶啦， 你系点听噶？ 我真系好记得嘅。咁咧就唔紧要啦，我哋就广播食，冇乜所谓系咪？大家都一家亲。嗰阵时候听秋灯夜雨咧，就我记得噶嘛。一开头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咧嗰啲门吹到嘭嘭嘭嘭嘭，跟住佢就。 记唔记得系边个做嘅？ 广播剧嗰啲演员咯， 尹芳玲。 咁跟住咧就会系，我记得咧嗰阵时系点样咧？系同几个屋企人，即系啲哥哥啊、姐姐啊咁样啦，系会挛喺个 被斗。 係冇錯，就做個被竇咧 ，exactly 咁樣係咪？你咪又係咁樣？ 我就拎住個收音機上床，冚住張被擺喺側邊，跟住聽咯。 我哋就係幾個咯，跟住咧好笑。 因為聽完咧唔會再落地噶啦。 我哋係聽唔到啊，聽唔到裡面嘅內容啊。 你唔會再落地 啊？因為聽到呢個秋燈夜雨就已經㧬個歌出嚟，你刪咗佢，你刪咗佢 咁又唔得，咁你咪 enjoy 唔到個故仔咯， 太驚啦！ 我就听啦，听完之后快啲熄，跟住就已经瞓完啦。即系我直入晒个 position， 瞓咗喺度，一听完熄瞓咁啦。 好未听过啊，好羡慕你哋啊。 咁你咧，你会听啲咩节目啊？ 香港电台有一个系八点十五分去到八点九嘅，嗰阵时叫 朝头早定夜晚？ 夜晚，夜晚啦。八点九就瞓觉噶啦。嗰、那个叫夜夜子此词，好似 夜夜此词听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边个、做噶？我想问， 我唔记得咗啦。应该系郭剑清嗰啲做， 哇，真系好早， 系啊， 真 系 好早， 系啊。跟住再听佢下一 round 咧，就系蓝领白领嗰一套，都系嗰啲剧嚟嘅。 O K， 系啊， 你自己一个人听啊？ 嗯， 成家听咯，听完就全部 成家一齐对住收音机 啦。 系啊，坐喺度。 嗱，呢个真系旧香港。 唔系以前真系好犀利， 成家人咁望住收音机听。 梗系 系啊，我哋听 噶嘛， 听收音机都有霸位嘅。 霸咩位啊？霸你 霸张 sofa 实听到噶啦， 系啊，唔系咁你细路仔冇嘢做，梗系霸位噶啦，系啊，咁一路听咯，几好噶。同埋我第一次。點唱呢我覺得又係好緊張。 你又打去電台嗰度點唱？ 打香港電台我都打過， uh-huh. 但係真係好緊張。咩節目我唔記得咗啦，係、啊，又好緊張。 有冇接聽你嘅電話啊？ 冇。 哦。 咁點算又點唱咧？ 係啊。 你又打去， 但係我有寄信，寄信就真係有啦。 啊、寄信係做乜嘢啊？ 點唱咯？ 認證哦。 認證唔認證啊？ Uh-huh. 我記得我以前好細個咧，其實都好奇怪嘅。唔係話立志，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好中意嘅話，就係、是、會真係想第二個做 DJ 咯。係 咩？ 係啊！我以前咧細個嘅時候，我係瞓喺碌架床嘅上面嗰層嘅。咁跟住就會有個窗，我好記得嘅。咁跟住咧，你就揾嗰啲木嘅衣架，就夾喺個窗嗰、那個窗個框框嗰度。跟住你可以將個木衣架用啲力嘅話咧，就好似咁樣咁拍落嚟咧，就好似拍啲掣 咁 樣啊。咁我就會咧拍個掣之後咧，就當開咗個麥，咁跟住就向住條街嗰度講嘢。 要睇醫生。 點解我會記得咧？ 你咪～救命 啊！因為有次，哇，真係覺得好無聊。如果大家仲見到嗰啲窗花咧，係有一個位係大舊大格啲嘅，俾 你開 窗 啊， 開 窗 同埋閂窗。我就咧諗住佢就唔知唔知聽唔聽到我講，冇錯。我伸咗個頭出去之後咧， 傾 唔翻入嚟， 好多細路仔仲 我試過啦， 做呢啲陷阱嘅。但係呢個真係迷思喎，出就出到嘅喎。 係啊，即係你出係啊，你個頭 出 咗， 出唔到咪冇事咯，係咪？ 但係翻嚟點解問題咧？就係耳仔啊，你個耳仔會棘住 嘅。好惊啊！因为 你 头喺出边 噶嘛，你可以揿住佢噶嘛耳仔。 你咁样出耳啊嘛，但你翻入嚟嗰时棘 住咗， 棘住咗。 咁你使唔使点啊？ 咁咪冇啊！咁我咪好惊咯，以后就唔敢再开麦啦。 直接翻嚟香港电台。 直接翻嚟香港电台。 恭喜你！ 我细个嗰时候已经扮 DJ 噶啦。 你做咩节目啊？嗰时 冇嘅，乱咁噏嘢咯。系啊，总之佢就我好记得啊，一拍咗个掣之后咧，就向住外边个厅，唔系外边个街，讲一轮咯。 時代變遷好多嘅，即係有一次咧，我聽十八廿二咧，即係講翻香港電台啲以前啲嘢啦。以前係咁樣嘅，時間係兩點十分，以下落嚟請收聽一首尹芳玲唱嘅《家嫂好難做》，跟住停一停，跟住先唱嘅，咁樣嘅。即唔可以太快，可能即以前啲人咧个收听习惯咧系惯慢活一啲嘅，就唔好似而家咁快。 系啊，以前又有嗰啲猪牛羊格格咧。 系 啊，系 啊，仲有转播夜总会咧，夜晚 吓 有转播夜总会噶，系啊， 夜总会 系啊，有啲咩听啊？ 我记得有个叫尹多明主持噶。夜總會嗰啲係啲歌星唱歌啊咁咯，你唔好諗多咗，係啊，冇咩， 都係唱歌嘅啫， 唱下歌啊嗰啲咁樣咯， 咁得意嘅可以轉播夜總會喎， 係咯， 嗰啲夜總會真係唱下歌跳下舞嘅，即係唔係話你心目中想嘅一啲， 我冇嘢想，我都係諗， 因為你個眼神好 唔係啊，我覺得而家可以再做咧，我好有興趣做， 都幾好啊， 係 啊，冇錯 ，Facebook Live 夜總會， 時代變遷啊，不過今日我哋喺香港電台，希望大家仍會喜歡繼續。 好，继续支持啊！ 多谢我哋会有即安剧，咁 <Yeah. S 2> 我哋听日十点钟再见大家啦， 拜拜，拜 拜。 相信别人，怎可教出我心，将一位真我笼里囚禁，谁有妄想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稀罕去被爱，如何避免没有大结局有伤害。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情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发小心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质，自信心头上有光芒，始终怕黑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拥，谁没有秘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喂，师傅呢边啊？ 喂，莫莉 ，sorry， 迟咗，迟咗。 哎呀，唔紧要啦，我突然间叫你出嚟噶嘛，不过你又肯出，等你一阵间又点话啊？ 喂，即其实你咁急叫我出嚟系咩事呢？ 梗系有好嘢益你啦，跟我嚟啦，有个高人要介绍你识啊。 高人？ 你啊，最近转咗新工，喺建筑工地入面做啊嘛，我搵个高人嚟赠你几句啦。 哎，莫呢，你真系唔话得啊！哎，唔好要位高人等啊，我哋快啲行。 喂喂，师傅，呢位就系我要介绍俾你识嘅高人啦。 高人你好啊，高人，哎呀，唔知高人你系帮人睇相啊、占卜啊，定系塔罗嗰只咧？ 吓， 唔系即系阿莫咧话你高人啊嘛，你应该系可以赠我两句噶嘛，系咪？即系唔知你需要我啲咩资料咁咧？中文全名、时辰、八字、星座？ 哦，我谂你搞错啦，我唔系你谂嗰啲高人啊。 即是你就不是玄学大师来的。 喂喂喂，师傅你搞错晒啦。我啊要介绍个高人俾你识，个高呢就只不过讲佢身高咋。同埋佢叫高俊啊。喂高俊，你企起身俾师傅望下。 哇，1993? 啊，唔係 ,195 啊。 哇，仲高 ,193,195 啊，真係高人喎、啊。姓高嘅真系高人一等啊！ 佢唔系姓高，佢叫高俊啫。 系啦，因为我其实系姓谢嘅，大家可以叫我做谢高俊，朋友就可以叫我做高俊啦。 哦，高俊高俊啊！你话时话啊，莫莉点解要介绍阿高俊俾我认识咧？吓、啊，你系咪有啲咩可以提点我啊？ 嗱，即系咁，见你啊，啱啱就转行帮人做装修啊嘛。咁高俊咧又不嬲做呢一行，喺呢一行啊好出名噶，出名咧又靓仔、啊，又体贴，仲有啊，佢啊好厉害噶，喺呢一行做咗好耐噶啦。等佢咧俾啲 tips 你啊嘛。 嗱，咁啊唔使讲话俾 tips 嘅，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啦。我觉得做我哋呢一行，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就系要注意电力工作安全啦。 哎，咁梗系重要啦！电力工作万一处理得不当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啲工友触电啊，引致火警啊，爆炸咁都似噶嘛。 喂，听你哋咁讲，其实咧明知电力工作有咁多潜在嘅危险，咁究竟要点样做先至可以保障到佢哋嘅工作安全噶？ 首先咧，工友喺开工之前就一定要做好隔离电源。 哦，嗱，喂，不过咁、啊，近几年咧隔离检疫咧就听得多，可以防止将呢个病毒带入社区噶嘛。不过你头先所讲嗰个隔离电源嘅意思，系咪真系做电力工作之前就要将工友同埋啲电源完全隔绝咁话？ 正确， 开工之前熄咗个总掣咪得咯，冇难度噶。 诶、欸，唔止噶，要减低个电力工作嘅危险咧，必须订立一个安全嘅工作计划，要严格咁样遵守适当同埋有效嘅安全工作程序，采取足够嘅安全措施，确保啊开工之前同埋开工嘅途中啊都能够安全隔离电力设备嘅电源啊嘛。 咁如果咁讲，明知道隔离电源咁紧要，点解有时又会冇做到嘅咧？ 嗱，咁样好多原因嘅，例如可能喺工友误以为自己已经熄咗总掣，又或者处理紧电力工作嘅时候，个大掣俾人哋突然间开翻，咁样咪发生意外咯。 咁可唔可以喺熄咗总掣之后，再喺个大掣嘅当眼位置嗰度贴张纸，写住电力工作进行中，请勿开启电源啊？呢一啲嘅告示去提醒其他人，千祈唔好手多多走去开翻个掣咁啊，得唔得咧？ 你说得完全对啦，真系你啊讲得好正确啦，一定要清清楚楚话俾其他人知有电力工作啊进行紧。另外啊，如果可以啦，落实埋上锁挂牌嘅安全程序，咁就更好啦。 喂，照字面解，系咪即系用个锁锁住熄咗嗰个电掣，然后再挂个牌上去，叫其他人千祈唔好搞呢一个电掣，系咪即系咁啊？ 差唔多啦，上锁挂牌嘅过程咧，其实就系必须切断连接电力装备嘅电掣箱嘅电源，再帮电掣箱装翻安全锁，由工友自己保管自己条锁匙。 喂，如果咁讲，安全锁有啲乜嘢特别嘅要求噶？点先至算系安全噶？ 安全锁咧就一定要安全啦、啊，即其实咧，佢系要嗰啲只系得一条锁匙可以开到嘅锁，就千祈唔好用嗰一啲咧一时配多锁嘅锁。嗱，咁就能够大大减轻嗰个安全锁俾其他意外打开嘅机会啦。 仲有，当有超过一名工友使用或者维修紧同一个电力设备嘅时候咧，就每一个工友咧都要需要喺电力装备上面咧加上自己嘅个人专用锁。 咁即系上好锁、挂好牌，工友就可以开工咯。 切断总电源同埋进行上锁挂牌程序之后啊，系需要用仪表量度，确定设备系冇电先可以正式开始工作嘅。 啊，思芬，其实你都已经对电力工作嘅安全守则好熟悉啦，唔使我俾贴士你。 以后啊，我喺工作上面有啲咩唔识，唔知你介唔介意我嚟烦下你咁咧？嗬， 梗系唔介意啦，大家一齐研究下咯。 嗱，俾个机会细佬，我多谢你 ，lunch 我嘅。 哇，咁多谢你、啊。 行啦。 喂，你两个搞错啊？熄咗之后唔记得我啊？我介绍你识噶，请埋我啊！喂，等埋啊！ 上锁挂牌做到足，安全施工添幸福。我是谢高俊。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同埋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过了大祸，挣扎过太多，谁也有犯错。你被背叛，我被背叛，谁亦都辛苦过。其实有心原谅你，能原谅你，却只懂得泼火。没有好人，一生恋只会有内疚感。当阴暗冷眼越来越暗，对我教训，对你反感，眼里的真望见憎恨。多一点的爱已学会忍，为何没恻隐？想想那日不懂怨恨，一心爱人，只相信甜言蜜语，不会去追问。于心不忍更有罪恶感，怎么爱你后剩余怒愤？你越算账，我要夸张，要斗牺牲，一起挑人，怎可将相爱当没发生？怎可将脸上未曾被无奈爱情难的憎恨，两个竟如此的合衬，一对受害人。